第十七课，饮食习惯。这是一家四川饭馆吧？ 听说你爱吃辣的，所以今天请你吃川菜。你纸 收 现金。